好，翻到嚟第三节。咦，咁啊，咦，阿社长就功成身退啦，今节啊，跟我哋继续讲翻先。咦，喂，我睇到啤梨啊，即系 Barry 妈咧摆咗上，喂，佢近嚟做咗契弟、啊， 点解？ 带咗，我见佢 Facebook 摆张相咧，就一大沓契，跟住又话咩去完马来西亚一转，就有好多人嚟买楼，跟住就带咗一沓契，要自己孭翻翻嚟。契弟嗱，契弟嘅意思就系 原来好多契， 冇误会啊。佢將一啲樓契快速遞送到返香港嘅意思啊，簡稱叫契弟啊，佢做契弟做得開心啊。 哦， 佢做一樣嘢喎，即係我哋成日話咩，佢自己都自認叫網台老千啊嘛。近來佢有個追擊手喎、我哋要講下，你喺 YouTube， 如果大家喺 YouTube 度打網台老千，咁就唔使打埋 Barry 媽嘅。咁你會叫彈 就已經彈咗第一個 咁樣就就成串呢即係有人呢就將即係 Barry 媽佢喺個節目度講啲可能前言不對後語啊，可能話嗰、那個音邊度個音位又要賣幾多十萬啊，但係可能七八十萬，但係原來只不過得十零萬，即係現實個 price list 喺個人哋 website 都寫十零萬啫，嗰啲即係報大咗條數啊，呢啲前言不對後語嗰啲咧就組織曬出嚟，就 cap 曬出嚟。咁佢究竟 我都有 cut 我哋節目嘅嗰啲友都 係咩？ 都有 cut 咗我哋，又有少少啦。 咁俾面啊！ 即係我哋鬧夠係啊，緊要啊！ 係啦， 我哋就冇所謂嘅，因為我哋都係行公義嘅啫，控憐憫嘅啫。 係啦，講真話㗎，你都係咪先？ 係啊， 係 啊， 你講真話。 冇心眼啊！ 係咯，咁啊，咦？喂，係阿 Barry 媽咁多契買咗咁多契，有冇機會做拿督咧？ 嗱，根據大媽嘅呢個情況啦，因為我哋呢度係西馬呢邊，總共有九個統治者。但系得大概七個蘇係蘇丹啫，其他只不過係 叫蘇丹啊！我成日以為蘇丹唔係一個我孤陋寡聞 一個國王咁嘅嘢， 係咪啊？ 啊， 回教嘅國王啊，簡稱 唔係咁樣，係好似因為你我用英國嚟做呢個比喻啦，成個英國係得一個英女王啫嘛， 嗯， 係咪係一個 United Kingdom 嚟嘅？但系馬來西亞咧就有九個 state 九個州啦，每一個州有佢自己嘅王。但系以前咧最差唔多18、17世紀最旺嘅時候咧就係馬六甲王朝。 嗯， 但系嗰陣時嘅蘇丹啦，佢哋嘅王啦，即係並冇能力一次過統一曬其他州嘅呢個州份，變咗咧每一個州都有自己嘅王。所以呢就變咗我哋馬來西亞嘅納稅者呢要養好多好多皇室。唔似你哋當時香港淨係或者英國啲公民淨係養一個皇室啫，我哋要養好多個啊。我哋負擔 冇統計過大約有幾多個，即過百還是 皇室 每個州一個啫。 每個州一個，但係我哋有九個啦。 九個， 跟住仲有就係每一個州嘅呢個蘇丹都有一個特權嘅，就可以分封佢哋即係對社 領土 有領土，同埋佢哋嘅呢個可以分封一啲 特權咁啊， 鹹頭啊，即係有 鹹頭哦， 類似大家 爵位啦，係嘛 啊拿督咯、因為係馬來文入邊嚟講就係叫拿督。如果用英國的呢個嚟做比喻咧，就係公侯伯子男咁樣啦。 嗯， 凡係啲社會人士對國家有貢獻啊，或者好傑出嘅成就咧，都有機會可以拎到呢個拿督嘅銜頭嘅。 嗯， 譬如呢、這個大家都 係有冇錢收嘅，即係有冇公費俾佢哋？ 咁就冇， 冇哦。 杨紫琼咪拿督咯，好似杨紫琼都系拿督嚟嘅，好似 系，就大家熟悉嘅呢个羽球名将李宗伟都系。 哦， 因为佢对于个羽球运动嘅有好大嘅贡献。 嗯， 当然啦，亦都有好多从事商业活动嘅呢个商家都透过捐款啊，同埋做好多 公益事件咧，就可以獲得到呢個納督嘅分壇嘅。 嗯， 所以咧 ，Barry Barry Bar 咧可以試下呢個方法。除咗你都話每個禮拜賺幾球係嘛？咁如果你將啲錢做啲喺大媽呢度啦，做啲公益活動咧，唔排除你有咁嘅機會可以真係做到真拿督噶。 哦， 因為係啊，如果再加上呢個政黨嘅呢個推薦咧，你機會更加高。 嗯， 真係有機會做到拿督噶，唔係講笑噶。 外國人得唔得？ 係咩？ 外國人可唔可以㗎？係咪定係一定 citizen 先可以做到拿督噶？ 冇問題，成龍都做到。 哦，好似成龍都 封，成龍都受封啦。但係我忘記咗邊一個州嘅蘇丹封佢嘅。仲有一個印度嘅， 好似係雪州啊。 啊， 雪蘭莪州。 仲有一個印度嘅動作明星都係拎到咗，拎到咗呢個拿督嘅分壇。 嗯嗯， 好有面㗎，真係，所以我都有啲驚。 嗯 啊。Barry 吧，如果真係做到拿督嘅話，勢力相當之龐大。 應該唔， 但係咧，但係最近 跟邊個跟邊個政黨最有機會做到拿督 啊？國陣，如果係國陣入邊嘅華基政黨推薦你嘅話，你機會相當之大嘅，係呢個馬華啦，馬來西亞華人公會。 嗯，係 最近 爆出嚟添。 仲有 跑出嚟弊啦， 要台用瞄一瞄佢啦。 好， 边个啊？哦，冇嘢，系，继续。 但系，就算即使你做到呢度嘅拿督啦，你都冇咁嚣张，因为最近亦都发生咗一单事，就系有一个拿督 Siri 姓廖嘅。佢喺呢個出席一個神誕活動嘅時候咧，就喐手打呢個志願嘅警察，跟住啲志願警察咧就去報案，就話佢即係點講傷人啊！然之後警方一定要調查啦，但係咧調查嘅過程之中咧就牽扯出咧，原來呢個拿督佢嘅尿液有呢個毒品嘅陽性反應喎，即係可能有吸毒，亦都有 太大咗咯， 亦都有從事呢個非法放鬼你嘅活動，可能亦都有其他呢、這個黑幫嘅活動。咁樣同佢本身如果係同佢有合作嘅伙伴啦，其他嗰啲可能係正當生意嘅伙伴啦，亦都相當之驚，因為咁樣查查下佢啲伙伴全部每一個咁樣 四個 十，咁好麻煩。我又奉勸下次即將係嘛 ，Barry Ma 都會帶團嚟馬來西亞話，奉勸手法。 馬六甲，我諗佢以後嘅比較中意。馬六甲是他下一個 sell 的地方來，我看他好像。馬六甲。 你過來的時候最好就奉公守法，不要那麼招搖，亦都沒有喜歡就踢下劫啊，推下人這樣，千祈不要做這些 東 西。 好。 拿多都沒面子啊，真是。 哇，他上次這樣 在機場踢人的劫啊。 講的。 還是另一個講的這樣說而已，吹水 的。我覺得佢冇咁嘅吉事啊！講真， 咁啊係。 如果驚動咗機場嘅警特警咁樣嚟到，大家冇忍㗎咋？可能你列為呢個不受歡迎人物嘅話，咁就你以後愛 sell 過嚟嘅呢個大馬樓嘅計劃都好多阻滯。 嗯。 好。吉親。仲有系咪想讲下呢个 美国？ 美国新近 CNN 即系其实大事报道，我发觉冇乜人提，就系话即系嗱，大家而家成日睇见啦，阿侵侵去到大陆啊，话哇大陆好威啊，侵侵又好享受啊，但系其实佢而家翻到嚟咧， 就會好大鑊嘅，因為其實喺星期二咧有一個選舉啊，啲州長選舉，咁有兩個州，一個就維珍尼亞州，一個係 New Jersey， 呢兩個州原本都係共和黨嘅，結果就俾民主黨炒起咗，即係直情係民主黨贏咗，而且係大幅取勝嘅。咁首先講 New Jersey 嗰、那個 ，New Jersey 嗰個咧叫 Doug Christie，就是當初同阿侵侵一起爭做總統嘅，後尾就跳槽跳咗去啊，即係爭爭下話我唔爭啦，我全力支持阿侵。第一個話支持阿侵嗰批人嚟嘅，第一批其中一個嘅 New Jersey 州長，咁結果就慘敗。咁唔使講啦，你支持阿侵。第二個咧就直情係學阿侵侵咁樣講嘢嘅，就唔停走阿侵侵路線，就唔停咁去。 扮佢， 哦，系扮佢，唔停咁扮佢，即系又话你，譬如话枪击案就话啊，就系因为个枪械啊，嗰两条友仔揸枪追佢先得啊，话你嗰啲黑人嗰啲美式足球员半跪唔啱啊，我哋反移民啊嗰啲嘢咁样讲，点知一讲完之后咧，发觉佢哋嗰个我唔知道美国佢系点样选嗰个州长出嚟啊，可能同佢未，可能同佢选呢、這个叫咩名啊？即系总之啲人睇嗰啲投票率咧，嗰啲每一个站嘅投票率，有几个站原本都系传统几廿年嚟都系呢个投共和党嘅，全部过晒民主党，系大胜咗民主党喺呢度。所以嗰個民主黨覺得佢明年咧就會有一個中期選舉嘅。咁如果個中期選舉一輸，即係咩咧？個三眾兩院就唔係再係共和黨揸 fit 嘅。咁到時候就侵侵啊，仲要斷到兩臂咯。咁有人即係同時間咧，有幾笪地方嘅 mayor 選舉咧，都係民主黨大勝咯。譬如話 Charlottetown 啊。North Carolina 啊 ，St. Petersburg 啦 ，Florida 啊，有嗰嗰度有幾個市長選舉都係民主黨人贏嘅。咁其實侵侵嘅，即係呢啲咁嘅拆大台嘅，即係依種右翼極右嘅思想已經慢慢退潮喺美國咁樣咯。 嗯， 即係好多人正。好多人成日就话，哎呀，侵侵好劲，侵侵好劲，其实不过系一个笑话咯。如果你大家如果睇 嗱，第一侵侵拆咗大台之后啦，咁你觉得咁你见到美国嗰个经济真系有好转，即系同埋真系向上。 嗯， 咁系咪算系拆得有意思咧？ 我觉得系，其实同奥巴马嗰阵有关。奥巴马喺度嗰阵咧，佢系严重限制咗华尔街嗰度嗰个 regulation 啊。regulation 得好緊要，咁侵侵上嚟，我相信係將佢拆開咗，即係將謀我唔清楚，但我好相信佢上到去係幫班銀行佬鬆咗綁，所以嗰啲有咪亂嚟， 同埋又話想減税咧， 想減税咯，我覺得減税再其次，我覺得係銀行界係睇佢鬆綁佢嘅 regulation 係緊。个减税当然而家因为依一两次大败咧，话冇几耐，有几个共和党嗰啲参议员或者众议员已经话要退休了。通常依个系先兆嚟嘅，即系你明知你个党会输，佢哋通常就会话我哋退休。依个系依度民主社会好多股即系。输你输咗就好难睇，你话你退休或者唔再竞选连任咧，就个样好啲啊嘛。 嗯嗯， 一次开始跳船啦。咁我相信佢依次去完大陆翻嚟咧，都有排佢受。即系啲人留意到就系话，净系你侵侵讲一套嘢先至有效，其他人抄你讲呢套嘢系实死。 哦，系啊，佢少咗嗰种喜剧感啊，会唔会咧？即系其他人讲嘅，唔似好似阿 Trump 咁有喜剧细胞噶嘛？ 系咪打？ 我听几得意嘅，真系听佢讲嘢，真系好似好有说服力，讲到好夸张，将啲嘢。但系其实来来去用词都系得嗰几个咁，啲人就好中意扮佢咁讲嘢。 唔系 佢呢種方法係容易入腦啊嘛，即係 當 係啊，即係等於當年有人研究過點解 Coca-Cola 唔夠百事鬥啊嘛。Coca-Cola 有幾年係輸俾百事，咁我揾人市場調查，最後就係、是、即係個名。你 Coca-Cola 對長個百事 ，Coca-Cola 四個音，百事就兩個音，於是 Coca-Cola 就改咗自己做 Cook， 咁於是就買翻一成。咁佢唔停，佢唔需要講好多好複雜嘅理念啊咁樣噶嘛。基本上人係淨係聽到嗰幾句說話得，即係好似阿芒果佬成日話。雞若扶傾義無反顧，好易記嘅啫嘛。 咁啊係， 本土 等於 民主反共， 本土反共係咯， 六字真言。 等於啊，係咯，等於啊邊個一個話 change？ 喂，大哥， 奧巴馬話 change。 陳文嗰啲唔得喎，黃天擊曬嗰啲死曬喎，體育救世啊啲咧，熱狗嗰啲咧死曬喎。 咁你要幾分文采噶嘛？呢啲嘢你講到咁。咁咩之餘你要啊黃天擊殺即係乜嘢宗教你講宗教仲得嘅啫而且你諗係一個光頭佬咁樣講睇見佢個樣咁你都覺得癲癲地㗎啦係咪 但 體育救國咁 救 世呀救國呀 救世呀係呀喂但係好笑喎我哋插開少少先喂體育救世呢樣嘢知呢個環節接咗嘛咁佢哋體育救世都救唔到啦咁佢哋全班 接咗啦 要啊要接啊呢、這个咁佢 真係惨喎 救唔到晒咁佢全班咪要死呀 咁又唔使死嘅 世界都毀滅囉 係喎 邏輯上要死㗎喎佢哋 咁黃天擊殺 咁黃天擊殺快少少係咪 係擊殺佢哋 喂喂唔好意思家產集住咗你講呢個美國不過其實呢如果站開我哋有時我哋香港即係可能你在加拿大你跟美國那個距離近而且即人的來往都比較近可能你們會比較留意他的政治或者他們怎樣發展不過在香港來說就會現實一點經常都會想一件事就是他們會不會影響到美股呢他們往後的經濟究竟是怎樣呢會不會即你美股和港股也都是絲絲入扣的嘛咁成日都係擔心呢樣啫，即係我哋留意佢嗰個政治嗰方面就係咁樣咯。即係例如佢可能佢呢次去咗大陸咁樣，即係可以話，即係我哋角度嚟睇就向北京示好啦啲咁樣啦。即係入身，咁你會覺得，咦係咪即係兩個攬住一齊，即係中美兩邊攬住一齊揾食咧嗰啲問 題？老實講，咁多任總統，你睇下克林頓初期，又話搞乜鬼銀河號啊？搞成同大陸搞到好差㗎後尾又咪攬埋一狗。 係。 好多人認為阿習總好嘩去故宮見佢好威呀你好多人都忘記咗當年克林頓去西安嘩俾個唐朝入宮嗰、那個嗰啲舞蹈嘅儀式俾佢根本係同一樣嘢嚟㗎不過以前阿老江用唐朝而家佢用清朝㗎嘛規模大啲咗其實啲手段全部都冇一樣㗎。即係探下你開心咁鬼佬嗰啲又你探下開心好好好好好好暗地裏捐返啲錢啊點點啊即係大家都係做個樣囉場 show 嚟啫。即係我同啲有啲人講起啲老人家比較熟悉共產黨嘅嗰啲都話你要做場 show 啫。 就係其實同埋呢個侵侵呢就好好鬼外面嘅其實共產黨都係即係捉佢心理知道話呢啲條友 佢係好係佢好淺嘅人我覺得即係佢冇乜理念嘅人 外面子外氣派所以其實共產黨就捉曬佢條路囉咁其實佢又舒服囉大家都係嗰句其實最後尾都係大家都以自己國家利益為主㗎啦咁即係其實所以有啲人就睇到美國佬好高又話佢幫香港幫台灣咁樣其實最後尾如果咩嘅話我覺得美國佬都係睇錢份上或者睇最終嘅利益都係大陸嗰嚿大過好多 喎。梗呢樣係梗係但係如果當你大陸意圖挑戰你美國霸權美國係 咁佢就做嘢啦。冇錯佢就做嘢啦。 大陸佢習近平嗰個咁大啲人個個望住佢而且而家係有一個咩就話拜登 嗯 我可能想走返出嚟選總統 又因為而家奧巴馬同埋拜登依兩條友夾計啦嘛，周圍走去同人站台嘛。你如果大家有留意，就係話新近奧巴馬就整色整水走咗去學，走咗去做陪審團。 哦，即 係係啊，我有 做 show， 但係結果就俾人踢翻出嚟，我就決定唔揀佢做陪審團。 太煩啦！佢一串人愣住咁去到法庭度。 太煩 啦！我都揾佢簽名。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喂大佬前美國總統做，咁啲人個個掛住睇佢。咁佢一句說話頂人萬句咁， 冇錯， 咁唔得噶嘛， 影響公平噶， 影響力依然在噶嘛，因為佢始終係國家最高元首嘛，以前係，所以佢似話就話退咗啫，都係有影響力噶。 不過佢依個係做 show 啫嘛， 都係 咁咯，成個情況， 咁係一個前任總統呢，而家曝光率仲係都係保持喺度嘅話，咁通常都係 係因為佢係好嬲阿侵， 係啊， 就係佢好嬲阿侵啊，阿侵想阿侵將佢所有嘅立過嘅法例全部 取消曬嘛，係啊，用 executive order 嚟取消。 大佬，我你咁搞我咪嚟搞你咯，而且佢背後又有老布殊啊。咁多個人企喺度，即係基本上阿侵侵佢唔係依個華盛頓嘅主流，佢係一人之力嚟挑戰成個華盛頓成個建制。即係你當如果你咁睇，即係等於香港咁上下一個芒果佬咁嘅人去挑戰成，等於十年前一個芒果佬去挑戰泛民加建制啫嘛。不過阿芒果佬竟然成功咗一半。 是 但佢嘅鱼毒好撚大呢，地芒果佬嗰啲。 係呀，你估阿侵落咗嚟啲鱼毒唔大咩？一起一样咁大。新近已经话有好多佢暗中用 executive order 等等，将好多嗰啲叫咩，即係我嗰次听呢度收音机讲，就有个疑问，嗰啲律师就话其实话喺美国有好多企业佢有好多外來嗰啲專業勞工㗎嘛，即係譬如話普馬嗰啲，佢哋要有啲 working visa， 佢要練 new 㗎咋嘛，但係佢已經將佢拖啦，當佢新 visa 咁樣做啦，美國嗰邊。其實美國嘅海關即係唔得，係嗰啲移民局已經嚼嚼聲，喂大佬呢條友仔喺度住咗好多年㗎喇喎，你要練 new 佢 working visa 話唔得，要將佢當新嘅嚟做。咁所以好多嗰啲大企業已經暗中分流上嚟加拿大。呢幾年多倫多嗰啲風生水起係有原因 的。即係要益咗你哋喎，如果係咁。 係啊，係有少少益嘅。咁而家其實新近呢有單嘢係最轟動嘅，就係話而家睇緊下年年頭 ,Amazon 就決定話要開第二個總部。是可以，佢一个总部呢是可以吸引到做到50,000个员工。 哇， 佢喺西雅图嘅旧总部。咁佢而家於是全个北美或喺北美揀，包括埋加拿大都放 bid 到有88个城市去 bid 佢囉。话最大机会系波士顿。咁多伦多啊温哥华 Montreal 都有抌落去嘅。咁但係就係唔知边个啦。咁咁如果多伦多得嘅梗然最好啦。 好。今次都差唔多囉。定係 點呀，係咪仲有讲香港喎，讲起有單嘢喎，话咩狗羊肉当狗肉呀，呢單咩嚟嘅呢？ 呢單嘢就一个叫做何来嘅so called 叫做環保人士定係愛護動物人士，就話就有日就睇到條街上面有張台就放咗一件類似狗嘅或者類似動物嘅屍體，咁呢就報食環，咁呢之後呢啲人就未查清楚就網上不斷咁批鬥呢間鋪頭啦，咁呢仲有人仲誇張到呢，就話唉唔怪之晚晚聽到好似有人劏狗啦即係講到層層咁嘅， 咁咧， 好似有鬼咁。 好多啲動物人士咧，我唔敢用個 L 字話佢哋咧，就話哇呢間嘢真係衰啊！咩咩咩，應該捉佢去打靶啊之類啲咁嘅嘢啦。咁之後咧，佢就拎咗啲藥去化驗，結果咧原來真係羊肉嚟嘅。佢只不過係想買羊腩煲嘅啫。咁咧， 大鑊喎！ 之後我就覺得哇，其實一張圖就判斷咗呢個人係犯法賣狗肉湯狗，甚至有啲人附和話佢聽到湯狗聲。其實當時氹冧我都諗，喂，湯狗會咁蠢啊？當街當巷湯，就算你間鋪頭入面有聲嘅話，都好容易俾人發現嘅喎，好容易俾人告喎。有冇人真係咁蠢啊？呢啲好明顯犯法咁啊！屌大佬！同埋你湯狗冇理由好似大陸咩桂林咩肉 咁 啊咩食荔枝咩狗肉節啊掛曬出嚟㗎嘛，咁你好似冇人會咁蠢話我係犯法㗎喎， 嗰篇 擺埋啲罪證出嚟， 仲特登講到又話特登啊將個頭啊手手腳腳嗰啲腳趾啊斬曬佢，都睇唔出係狗咁咪囉，又鬼形鬼聲講到咁樣㗎嘛。跟住我嗰日個招已經見到瘋傳緊呢張相喎，我都心諗嘩有冇咁大膽 啊。係我真係覺得冇人蠢得咁交關嘅，真係 係啊。 這個何來最後有冇道歉？ 冇，堅持唔道歉。 點解？到你屈咗人喎、 啊。我咁我冇睇嘅，因為都有谷友發俾我，好我冇睇，但係 佢臨尾呢啲 人 可能佢有少少都係撐咁樣，即係死撐嗰啲落去嘅。咁佢唔道歉之後，佢仲講咗樣就係話：喂，你就咁將啲食動物屍體啊，咁樣公即係喺啲咁公眾嘅地方劈出嚟啊，咁都唔啱啦，係咪啊？啲咁樣咯，即係我真係告你嘅，即係我就算係咪狗肉啊，我都應該去告你啦。咁啲即係佢個意思係咁樣咯。 咁燒鴨燒鵝咧，凍蟹咧， 係喎，嗰啲都掛出嚟㗎啦。 係咯，油雞咧，切雞咧， 生肉啊， 係動物屍體咩？ 佢意思係生肉啊。喂，你 都係地方放㗎。 系咯，喂你自己啊，走去嗰啲燒臘鋪啊，嗰啲豬肉檔望下，喂朝頭早啊，成隻豬啊送咗嚟，都就咁劈喺嗰、那個豬肉檔嘅地下度，咁就走噶啦，五豐行，通常等你嚟簽收啊。 街市嗰啲咧，哇，全部唔想食啊，咁係啊係啊，可能佢係咁，可能係 vegetarian 啦，咁佢可能又覺得，你啲嘢唔關我事啦，咁樣。我不懂嘅，其實成件事我係不懂點解咁大件事嘅。就算係佢擺隻羊出嚟，你最多話佢唔乾淨，擺喺街邊啫。咁最後尾都有啲食客，如果有肚痛，咪告鳩佢咯。 係， 係 啊，咪應該咁講，佢哋即係變咗係咧，一開波咧就攰形攰聲講到成件事都係咁咧，就已經係嗰一個 moment 啫，即係未經核實嗰件究竟係咪狗肉嘅。 最緊要湯狗聲都聽到，屌 係啊， 視唔係我就話屌下星期係咪思覺失調湯狗喎、啊？ 佢哋嗰度有一間寵物店啊，聽講。 哦，屌！即係狗吠聲就當湯狗， 可能係咁樣啊，即係有一個聯想咯、啊。 唔係呢啲係明顯嘅思覺失調嘅症狀嚟㗎，咁你有一大班咁嘅網民有思覺失調，佢其實都幾危險㗎呢、這個社會。 其實我發覺好多網民係睇見呢啲貓貓狗狗呢係好 就上頭啦， 好緊張，係一見到貓貓狗狗就上頭㗎喇，但係見到有啲人俾人打嗰啲就都係咁㗎啦。 尤其 大 睇死啊，係咪 係囉，好似人不如狗咁喎，對佢哋眼中其實 即係咁啱嗰個車斷腳嗰個呢，旺角嗰個大陸少女啊，車斷腳嗰、那個應該先告咗嗰個司機喎， 係告咗司機嘅， 好多網民好 似抵死嘅，係啊，佢就話係佢自己特登企出嚟少少 俾車碌嘅， 係啊，俾碌俾人碌一嘢，咁可以博赔偿之类，即係好似嗰啲大陸講咩碰瓷呢咁嘢。 但佢冇证据喎，嗰啲友仔又係冇证据喎，佢 证据就係佢大陸人。 唉， 咪囉，咁即係等于個何來囉，個何來都係冇证据㗎， 佢总之有一句，哦，我怀疑佢系狗，证据就系佢系个食屎，个食屎摆只嘢喺度，咁咪系咯。 或者佢会觉得系我保护狗系大于一切咯，即系佢要将呢、這个嗰、那个安全系数去到近乎零啊。即系我唔理呢个系咪狗狗先，我怀疑佢系咁样。喂，我睇落系噶啦，喂，唔好理，大家围咗佢先。 咁你之后验证咗之后，你道翻歉咯。 但佢冇咁做啊， 公道啊，公道啊，都系。 但系我又咁样睇喎，其实咧嗱，即系嗰幅相咁摊咗只羊，即系嗰只疑似嗰阵时就话疑似系狗啦，狗嘅肉。 黑草羊啊，好似话 系羊啦。咁嗱，我当你望落去，喂，都好似都即系望落又即系有啲同狗嘅形态有啲似嘅。咁你冇咗啲头啊、手脚脚嗰啲脚掌嘅之后，真咯。啊，咁嗰啲咁爱狗嘅人，佢仲食唔食羊嘅咧？即系咁似狗嘅形态嘅物体，你食唔食嘅咧？ 基本上，如要爱护动物嘅话咧，就应该系食素嘅，完全唔爱食肉咯。 嗯， 如果唔系你咁样，你啲动物都有分等级嘅咩？净系爱狗就唔爱羊啊？唔爱猪唔爱 猫啦，系啊。 好自心 啊！其实系即系呢类人通常都系有分等级嘅，咁都系如果唔系就唔会咁就爱猫爱狗，但系就食羊食猪啦吓。 咁个等级嚟， 同埋喺好多佢哋眼中咧，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即系比如啲本土派啦，好多都系好爱猫嘅。喺你眼中，一只猫嘅生命系紧要过一个大陆人好多好多，甚至死嘅大陆人好开心嘅。 系啊，佢哋成日想大陆人快死嘅。 系。 但自己只猫咧，成日就揽住佢，揽住佢瞓觉咁样。 系， 我阿鸠达啊，阿肥亨嗰啲都系养猫嘅。 林康正都系， 系咩？ 爱猫之人啦、啊，爱猫之人啦、啊，爱猫之人啦、啊。咁，都系讲翻食狗嘅问题，其实都系大家又点睇啊？其实我又觉得阿老萧讲得都啱嘅，一个地方文明程度或者。嗰样地方系缺，即系睇需要咯，或者系叫做当地文化啦。因为其实澳洲土著都系可以食保护动物嘅，啲龟啊、鳄鱼嗰啲保护动物都可以食嘅。咁政府亦系冇禁佢哋嘅，因为佢政府就觉得呢种系佢哋 a part of 啊 culture。 嗯， 咁其实睇你自己点样去定呢样嘢咯。咁因为有啲人就定咗。豬牛羊雞鴨鵝嗰啲係叫做呢啲係叫家禽，咁就愛嚟 食用嘅。 咁你咪係咁佢你 Viva 鬼叫又好，佢幾唔願意又好，你都要拖佢去劏㗎啦。 嗯， 就咁解啫嘛。你啲 但啲土著食嗰啲都野生㗎喎，啲龜呀嗰啲嘢都係野生喎。 係，但係變咗係你自己人類去定呢樣嘢，即係你界定佢呢一種嘅動物，呢一類型嘅動物係食得嘅。喂，你界定啫嘛，你冇问过嗰种动物噶，你明我意思啊？ 明 报啊，啲嘢嘅。 所以呢个 topic 其实都系永远都系争拗唔完，因为你又觉得咁样系文明，咁佢又觉得佢咁样系为咗填饱个肚，因为佢哋有啲人就系未到咁嘅程度，即系食都冇得食嘅话，咁只可以食呢啲咁嘅野生嘢，或者佢嘅 culture 部分啦。所以啲动物。人士咧，好多时候都系一张图啊，或者系一个片段啊，咁样就判断一样嘢咧，其实对好多人都系唔公平嘅、唔公道嘅。呢位何来小姐，其实我觉得就系欠缺一个道歉咯，向呢个店主咯，因为搞到人哋几日唔使做生意咯，边个赔啊啲钱？ 嗯，唉，我哋呢个何来讲到你先？咦，我哋呢一节都好似差唔多够钟啊！ 好。嗯， 好，我哋今个礼拜周中再有啲时间，再同大家再继续倾啊。 好 ，OK， 拜拜， 拜拜， 拜拜。